根虚线，追忆我刻进皱纹里发浅，活着求什么？命运难让我能陪着你亲密地平和地仰望，陌路人极多，若是能着我。着你唱。